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啰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，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在相声界，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有很多，有北京二赵之称的赵振铎和赵世忠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那朴实的台风和自然的表演堪称是京派相声的表率。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搭乘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，为您讲述京城相声名家赵振铎和赵世忠的故事。赵振铎1936年出生于北京，六岁的时候赵振铎的生父去世，母亲带着他改了嫁。赵振铎的继父本是一个在西单撂跤卖艺的艺人，因为和西单启明茶社的相声艺人们都非常熟悉，所以赵振铎从小在那儿听相声就没花过钱。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，赵振铎没有能够继承继父的撂跤技艺，反倒是深深爱上了相声。1947年，赵振铎正式拜在了京城相声名宿王长友先生的门下，开始系统地学习起了相声艺术。在恩师的倾心传授下，聪明伶俐的赵振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就掌握了70多段不同类型的传统相声，对于各种相声技巧都能拿捏得十分的准确。下面呢，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吃元宵的片段。赵振铎在这个段子当中对于人物的塑造那可谓是相当的到位。 搞得街上也没吃早饭，早饭也没吃，晚饭也没辙， 哎呀， 兜里是一子没有， 好嘛， 往前走吧，正往前走，瞧见头里有大饼铺，香油大饼刚烙着， 哦，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，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，小厨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，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，这股的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， 啊， 这股的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，圣人正走着呢。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？ 哦，大饼， 嘿， 真香， 真香。 这是没有钱呢， 那甭吃。 好了，看看而已。 那管什么？ 往前走，正往前走，瞧您头里有烧饼铺。 哦，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， 比大饼好吃， 也挺香。 那是， 这是没有钱。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，哎，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，我想不起吃烧饼。现在没有钱了，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。 是 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。 没两句，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，是没钱瞧见大烧饼。 哪有这么两句？ 论语， 论语， 你不信你查去，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。 然后往前走，正往前走，瞧见头里有元宵铺。 哦， 这边就煮元宵，这边就摇元宵，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门口那么大个儿， 好大个儿。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， 什么字？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、桂花果馅，一文钱一个。 一文钱一个，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， 不贵， 就是没有钱呢。 那甭吃。 子路，有钱吗？子路说：“我六处隔念， 六处隔念， 就是一子没有啊。” 这好，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。 燕回你呢？

可以可以，看看月票啊。哎， 我还没看见呢， 眼神还不好，这位啊。哎， 好嘛，这变魔术呢啊！ 干脆你把月票交给我，我看看。哎，同志 啊， 这是你的月票吗？ 怎么不是啊？你 这相片是你吗？ 那还有错？ 不能吧？ 怎么不能啊？去年我照的相啊，在大北照相馆呢，号码是2087呀、啊。不信你们查去呀、啊！真是 不对吧？ 啊， 那怎么你这相片还梳俩大辫子呢？啊， 哎呀，你多少剪的发？ 哎，少说废话啊！这是我爱人的，我爱呢，我爱呢。 你冒用月票啊？ 啊， 那得按章罚款， 罚不了我。 怎么？ 我这月票在这儿呢。 你看，这不废话吗？ 成心捣乱， 这是起哄。 哎，有月票咱们乌龟倒汽车，汽车倒乌龟，坐的汽车兜兜风，你说得不得？月票啊。 新月票都这么用， 前面拐弯了，请同志们拉好扶手。 啊啊！ 哎哎哎！怎么回事这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 哇！ 你怎么撞人还让我背着？ 啊啊！你怕背的呀？你怕撞啊？你怕撞别坐这车呀？ 那我坐嘛车？ 哎，你坐火葬场那车去呀？ 哎。 一人躺着里谁也撞不着你。 我说你这叫麻花 啊？麻花啊，呵呵，还躺耳朵呢。 哎呀，要说你这人可太哏了 啊 怎么了？ 撞了人以后连句客气话都不说 啊。 哎呀，嗑瓜子嗑着个臭虫来，骂人都有啊。 你这俏皮话还真不少啊，真是我告诉你的。 请同志们扶好了。 哎啊， 嘛味儿去？好嘛，臭豆腐啊！ 哎， 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放下来行吗？啊，这玩意儿多大味儿啊！这个，这你怎么带上车上来？你这好嘛，换换头，换换头、 哎。你管的可真宽呢、啊，你。嘿，换换手。 好嘛，臭咸鱼啊！ 臭咸鱼，这叫咸带鱼。你吃过鱼啊？ 嘛鱼它也是鱼呀、啊？ 怎么 有你这样的吗？ 我怎么了？ 又拿臭豆腐，又拿臭咸鱼的 啊？ 在我鼻前都没挂我受了吗？我茶叶值钱了，我双熏的啊！哎，小边同志，瞧瞧这位怎么回事？这个、 啊、 又是臭豆又臭咸鱼的。 哎，同志 啊，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带到车上来了？ 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吃的。 我知道、啊、这个有味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。 哦，有味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。 对了，呵呵， 哪儿写着呢？ 哪儿？ 你们这车上哪儿写着呢？ 哎，同志，同志， 说呀！ 哎，同志， 哪儿写着呢？ 哎哎哎，放地下行吗？你了 啊？ 放地下，放地下。 行。就告诉你，我告诉你算倒了霉了，我告诉你， 还倒。 前面连续拐弯，请同志们扶好了。 哎， 等。哎呀，对不起您，对不起您，对不起您。 哎哎哎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 哎、您不知道啊，我这脚这好好放着，他就这么一踩。 我， 哎 呀， 真踩着我这只脚啊！ 你踩我干什么呀？ 啊，这我这不是学生的吗？我这 你学他，我受得了吗？ 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你踩我脚干嘛你？ 你说对不起你了吗、 啊？我受不了，受不了这个。 你说蹭心的，怎么坐一百万嘛？这有什么办法呢？ 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告诉 你 啊，哎呀，倒了霉了，我告诉你了。 你倒什么？哎，这儿有一座、嗯，你们谁坐也得了 啊？好，秀篮球呢这。 先把座儿站上啊，这叫先下手的围墙， 心眼儿都用这儿。 前面还有哪位没票？还有，哎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您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！ 啊，怎么搁着？ 您往回收一收， 往回收收 啊， 放兜里， 放。 哎，人少彪说的对啊， 待着你啊。 您这么坐着来回来去的过人，您蹭人一身泥 呀！哎，我没让他上这蹭来 啊， 咱没请他嘛。 哎，同志，既然坐着不好呢， 啊，怎么坐着就好了？让你坐着就好了，你呀、啊，凑合站着吧。 我也没打算坐着。 我告诉你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 啊，

再见，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，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忘了和谐，超凡人心张每春天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拥抱是感谢，背叛是欺骗，平凡是永远，爱你是心愿。闭上眼睛是迷恋， 闭上眼睛 睁开耳朵是想念，每个人都需要感觉，需要往前。没有自由比寂寞危险，没有温柔比冷漠无畏，没有勇气比沉默可悲，没有你的爱也没有感觉。 I've been wandering around in the dark, been lost somewhere when no light could shine on my heart. I've known a pain so deep, but I know my faith will free me, and I'll get through this. I'll find my way again. So don't tell me that it's over, 'cause each day just gets me closer. I will get there. I will get there. I will get there. I will get there somehow. Cross that river. Cross that river. Nothing's stopping me now. I will get through the night. Oh, yes. And make it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. Freaking out, be there where I belong. Hold my head up high, I stand tall, and I swear this time I won't fall. I will do this no matter what it takes, 'cause I know no limitations, and I reach my destination. I will get there. I will get there.